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。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，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，电话6785-6677。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FM87.6。 来关注天气。今天白天北京处于大风蓝色预警信号及沙尘蓝色预警信号中，外出请注意防风防沙。今天夜间风力会逐渐转弱。具体预报是这样的，今天下午多云转晴，局部地区有扬沙，偏北风2-3级转4-5级，阵风7级左右，最高气温24摄氏度，最小相对湿度20%。今天夜间晴，偏北风3级左右转12级，最低气温8摄氏度，最大相对湿度70%。天气预报为您播送完了，感谢您的收听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小说联播，小说联播，小说联播。 日复一日的牵挂， 秀啊，你告诉我，你到底有没有爱过我？ 张爱玲在秋天度过了她最后一夜，年复一年的感动。 我从来没有要求你爱过我。 这是一场无声的战争。 只能说再见。 小说联播， 小说联播。 岁月长歌，历史沉浮，英雄豪杰壮怀激烈，请收听长篇历史小说《忽必烈大帝》，作者巴根，演播殷超。 忽必烈在开平府寒宫，侍女端来了一盆药水让忽必烈洗脚。查比夫人过来俯身抚摸着忽必烈的伤脚，心疼地说，又肿成这样了。忽必烈说，夫人，我给你带来一个人，阿里不哥的小儿子乌力吉，你就收养在身边吧。侍从把乌力吉领了进来，查比抚摸着乌力吉的头，泪水滚动着说，可怜的孩子，今后这儿就是你的家，跟哥哥们一起生活。想家了，我送你回去见你母亲。走，去见你几个哥哥。开平寒宫内，忽必烈命人把蒙哥的四个儿子班都、阿速台、玉龙达师、西里吉叫到跟前说，你们哥四个明亮的双眼被乌鸦给啄了，血热的心窝被脱毛堵了，不明事理，不知深浅，鼓动你们的四叔王擅立大汗，最终毁了他，也毁了你们家系的美名，本应该严惩。但是念我大汗兄昔日对我的恩德，我宽恕赦免你们，暂且监禁，等候发落。四人叩首伏罪谢恩。次日，忽必烈在万安殿上召集文武群臣说道，哈拉和林战事已结束，北边已经安定，我要移驾到中都燕京，命乌梁和台枢密使总领上都军事，中书左丞窦默总领政务，纳木罕总管寒宫事务，其他省院台各留部分人员，其余的都随我到中都。燕京巴特尔府中，巴特尔、史天泽正在商量着如何剿灭李坦的问题。忽必烈大汗马上就要回来了， 务必要在忽必烈移驾中都之前将李坦叛军剿灭，也好把这作为送给忽必烈的见面礼。李坦大帐中，父子二人也在紧张地密谋着。李环说，父帅，据探马报，忽必烈遗师南归，不日就到燕京了，他们合兵一处，兵力倍增，这可如何是好？儿臣建议，父亲撤兵吧，撤到山东境内，据险而守，等待时机。正在这时，传来一阵乱喊乱叫之声，一个将军进来，上气不接下气地说，大帅，不好了，大营东北方向突然出现了一股部队冲击大营，来势十分凶猛。李坦说，严令各将军稳住阵脚，不要慌乱，慌乱引起摇动大军者斩。将军遵令而去。李环说，父帅赶紧披挂上马吧，来者不善啊，孩儿抵住他们，父帅赶紧撤走，不要恋战。我估计这就是蒙古军精兵绕到我侧背突袭我们，前面大军得知情况会立刻反扑过来，父帅赶紧撤向山东。李坦点点头，急忙往外走。巴特尔的军队在燕京东门聚集，号令已罢，大军向决堤的洪水向前冲去。燕京郊外的原野上，李坦、李环与几十名随从落荒而逃，安童与几十名亲兵是紧紧追赶。行军途中，巴特尔说，史大人，你收军回燕境迎候大王，我继续追剿李坦，非把他这个叛贼的人头给割下来献给大汗不可。史天泽说，元帅，你是枢密正使，系韩国安危于一身，怎么能够亲自追穷寇呢？万万不可，还是由我追剿他，非彻底消灭他，绝不回军。巴特尔说，李坦杀我爱妻，此仇不报，枉为男人。史天泽说，元帅，那我活捉李坦回来，交给您处置如何？巴特尔严厉地说，史将军听令，回军燕京迎候大汗，替我给大汗请安。史天泽无奈，在马上施礼道，请大帅保重。忽必烈回到中都燕京，史天泽、王文同等迎接。忽必烈瞅着他们着急地问，巴特尔呢？他怎么没来？史天泽说，巴特尔元帅追剿反贼李坦去了，我力劝不听，下令让我回来迎接大汗，替他问候大汗。忽必烈表情痛苦地说，快，立即派兵去接应他。史天泽领命而去。回到韩宫，王文统说，大汗，在下经略燕京路这几年，国库存粮以万担计，韩库黄金白银可以支用十年，大汗可以巡查。忽必烈高兴地说，王丞相理财有方，难得难得，来呀，奖赏你御马九匹。王文统谢恩说，大汗，微臣还有一事相禀。大汗对微臣有再造之恩，受我左丞相，又领中都所在燕京路，微臣肝脑涂地，也不能报答万一，于是恪尽职守，丝毫不敢怠慢。然而有人怀疑微臣与反贼李坦暗中勾结，臣求大汗让行司拿办微臣，然后彻底查清此案，还微臣一个清白。忽必烈扶起王文统说， 王丞相，你这是干什么呢？你是丞相，谁敢陷害我的丞相？只要你问心无愧，谁也陷害不了你。我为你做主，还你清白，这下可以了吧？过了数日，忽必烈与刘秉忠一起到燕京城外散心，二人谈到了海云法师。忽必烈感慨良深地说：海云法师自我小的时候起就用佛理启蒙我，后又随我几十年，是个了不起的和尚。圆寂了，应该有个像样的安身之处。都说是四大皆空，但是哪一个和尚成佛以后不建个庙祭个念什么的？佛也是人呐。刘秉忠点头道：大汗说的有道理。忽必烈又说：就在这儿建海云禅寺，以纪念海云法师。刘秉忠建议说：大汗，中都城市是王金所留，韩宫及各府衙在战乱中损毁严重，以目前韩国的财力可以重修一座都城。忽必烈说：昨日王文统跟我说，国库黄金白银可用十年，用它由你负责建一座新的都城，但是不要太急，建都城非同小可，你和姚叔、连西县还有王文统等人好好商议该如何建设。刘秉忠遵命。忽必烈又说：昨日王文统到宫中哭诉，有人陷害他与李坦内外勾结，求我查明真相，还他清白，弄得我也很为难。如果从李坦处查不出书信，这个就成了无头之案了。刘秉忠说：但是巴塔尔元帅在潭柘寺遭袭一案实在是可疑啊，当时知道情况的只有史将军和他，而且李坦的父亲李全对王文统可是有知遇之恩，此事需要慢慢查访。忽必烈又告诫他说：你今后要多注意一些。刘秉忠俯首称是。 岁月长歌，历史沉浮，英雄豪杰，壮怀激励。请收听长篇历史小说《忽必烈大帝》。 姚叔正坐在府中看《资治通鉴》，这时刘秉忠来了。姚叔放下书说：海云涅槃了，如今没人敢叫您这大丞相浪子了。刘秉忠笑道：嗨，你这叫的是什么呀？这么多年来因为战事吃紧，有杂物缠身，还真是忘了自己是多年的浪子。现在想来，浪子那些年可谓得人生之真谛，冷眼看风云，闲嘴平天下，无拘无束，无忧无虑，神仙一般呢。此时侍女端上茶杯放在茶几上，刘秉忠端起连喝三口。姚叔说：首辅百官之首，想着点百官榜样，喝茶像个印驴子一样，成何体统？我猜呀，你肯定又是为改国号而来的吧。 刘秉忠抚掌道：“哎呀，公茂之我也。”姚叔说：“你又犯了急躁的毛病。五年前取年号的时候，大汗可是费了很多心思，对年号尚且如此慎重，何况国号啊？国号可是国之名分呢、啊。尤其是蒙古汗国改为中原国号，这不仅仅是个国名问题，我怕大汗一时接受不了。”刘秉忠又问：“那你说怎么办？”姚叔叔：“先把年号改了，年号中暗示着国号，大汗极其聪明啊，他会体会到的，这样时间久了就会渐渐接受。你想取什么国号？”刘秉忠说：“易经有语，大哉乾元，大而无极者为元。大蒙古汗国幅员辽阔，前无古人，恐怕以后无来者，还有万族一家，真正配得上这个元字，所以叫做元。”姚叔赞叹道：“哎呀，众会真是费了一番功夫了，这名取的贴切又响亮。我再给你取一个年号，至元。”刘秉忠抚掌道：“达未至，至元好啊，公茂真是锦上添花呀。”姚叔说：“哎，不要高兴得太早，这名儿是起了，但是要说服大汗可并非易事啊。”一日，忽必烈和察必正在讨论汉地佛教和藏地佛教的区别，恰好全真道教主李志常求见。忽必烈严肃地对他说：“李道士，你教宗师丘处机随祖寒征西，深得祖寒赏识，封为长春真人。你应该清楚，从此全真教在韩国各地最受推崇。然而你等一是朝廷恩师，霸占少林37处寺院不还，有违教理，你应知错。”李志常站起施礼道：“大汗，贫道之错已全部归还了，从此再不为教理。”真金正和姚叔讨论着改年号等事，姚叔建议由真金向忽必烈提出，又问他说：“你写的诗给大汗看了吗？”真金说：“看了，傅寒没说什么。最近傅寒提出要让88用藏文字母创制新蒙古文字，我以为不妥，因为这个傅寒都训斥我好几次了。”姚叔闻听惊道：“造新文字非同小可呀，韩国现用文字短短几十年，人们刚刚熟悉运用，突然又要改制，一夜之间在新文字面前，这些人成了文盲，又要从头学习新文字，得不偿失啊。燕王，你反对是对的，哪天我也要向大汗进言劝阻。”次日，刘秉忠拜见忽必烈，委婉地反对忽必烈创制新文字。忽必烈说：“现用的蒙古文和新制蒙古文并用一段，待学会了新制蒙古文，逐渐淘汰旧蒙古文，这样不可以吗？”刘秉忠说：“大汗，国文创制施行 才短短几十年，最早学习使用是韩系宗王贵戚，还有韩宫的书记、译者，范围极窄。入汉地以来，才在汉族官吏中实行，这才多少年呢？人们逐渐认识使用国文，并开始对国文感兴趣了，这正是国文大力推广深入人心之时。突然又换了新的国文，人们又重新学习推广，又是几十年。请大汗三思。忽必烈坚持己见，刘秉忠苦劝不听，只得退下。刘秉忠退下，姚叔进来，二人从《资治通鉴》谈到治国之道。姚叔说，贞观之治的得来有着多方面的原因，最重要的是太宗善于纳谏，他的谏官魏征敢于范言直谏，太宗往往采纳，这样很多弊端可以随时纠正。正因为他听谏官的话，所以大唐才能一度极盛，贞观之治载入史册，李世民也成为一代明君呢。忽必烈说，我清楚了，你今天特意讲这一段，是让我听你们几位的劝诫，不要改制蒙古文字，对吧？姚叔说，大汗，这只是一桩事情，为君之道广开言路，择善而从最为重要。姚叔退下，见到刘秉忠，二人是相对叹气，毫无办法。次日，甄金又去见忽必烈说，傅函，刘丞相和姚教授等人提议改年号，儿臣以为可以。忽必烈闻听，严厉地说，改年号？改什么年号？甄金说，把中统年号改为至元。忽必烈不悦地说，为什么只用了五年就要改？这年号当年也是他们二人提出来的，这有何不妥吗？甄金说，傅函，我认为他们说的有道理。中统年间，韩国出了三件大事，一是南北大战，二是黎坦之乱，三是南宋被蒙过江北犯，还有各地的灾异，改年号以图吉祥，请傅函考虑。忽必烈怒气冲冲地答道，我提议改文字，你们串通起来反对我，今天却提出改年号来了，不准，退下。黎坦、李环二人的军队被安童的大军攻击得紧，全军大乱，李家军兵马士卒踩踏而死者是不计其数，父子二人只顾逃命，仅带着几百名残兵败将退回到大山深处的一个小镇之上，环顾四周，但见满山苍翠，郁郁葱葱，山高谷深，阴森可怕。 听众朋友，长篇历史小说《忽必烈大帝》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。该部作品最新连载于海外文摘2017年1至5期，作者巴根，演播殷超，录音梦梦，责任编辑吕鲁波。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的评书联播。 走远了，在命运广场